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请选管家帮。月嫂、保姆、保洁、管家式服务，让您家庭后顾无忧。咨询电话9508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吉通奥迪十次周年庆，即日起至5月30日，购国产奥迪 A3、A4、A6L、Q5，可享一年免息，并额外赠送5000元工时费积分和5000元延保抵扣券。奥吉通奥迪6571-8787。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来南宫旅游景区体验健康生态游，温泉养生、亲子娱乐、美食美景，尽在生态南宫。 雪铁龙全新 C4L 全替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往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 发工作，靠前程无忧。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这样吧，哦，慢慢。 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他走了。 害怕天黑，梦被掏空的错觉。我已不再是你的谁，想到就会心碎。 这里是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根据银监会网站消息，银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要稳妥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促进合规稳健发展，重点做好校园网贷的清理整顿，禁止向未满18岁的在校大学生提供网贷服务。市法制办对外公布了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以及说明，并且公开征求意见。从即日起到5月10号，市民可以登录市法制办网站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根据草案速审稿，停车人逃缴、拒缴停车费纳入本市的公共信用信息记录。北京市医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解决中草药以及代煎汤药取药的等候时间长、患者往返医院取药不方便的问题，市医管局已经通过在多家医院试点开展中药饮片以及代煎药剂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送药的便民服务，缩短了患者取药和等候的时间，提升了患者的就医感受和满意度。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4月10号备受关注的《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刊发，条例也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的条件，取消高层次人才以及配偶入户的年龄限制。此外，即使是高层次人才本人不选择入户，其配偶也可以直接申办入户。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

像雄蜥放纵了乌云，为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北极星，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起雨淋湿你背影，为你努力我坚定挂上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 有时不安满 节电影嘉年华将会在4月15号到5月1号，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和新美金盛影视城隆重举办。那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本届的电影嘉年华不仅有经典影视歌曲的群星演唱会、明星近距离互动，更有6大主题乐园可以供游客尽享春日狂欢。 所以您可以在4月15号到5月1号来电影嘉年华，一起享受电影主题的全民狂欢节。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友，电影嘉年华活动期间4月16日和4月23日两天将会暂时闭园，所以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们也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 小前一站一站熄灭，我踩进油门，迎着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在黎明破晓前，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

空出我的怀抱，随时都为你保留。我只是舍不得用双手把你反锁在我怀中。这份爱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在我怀中，这份爱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这个角落、哦哦哦、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如果你有天回头，什么都不必说，只要紧紧坐在身旁，让风冰间吹过。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对于创业者和投资人来说，风口到底意味着什么？又如何去判断风口？那风口以来，应该如何去行动？面对诸多关于风口的概念，你又怎么看呢？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跟您一起分享所谓的风口论。谈起创投圈的风口论之源，自然是创业老兵雷军。在2011年9月，刚推出小米手机的雷军在微博上分享，关注战略，创业一定要找台风口。他认为勤奋努力加坚持等等，这些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关键是在于对的时候要做对的事情。所以创业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如何找到能够让猪飞起来的台风口。当你在台风口的时候，只要稍微的长一个小小的翅膀，就能够飞得更高。2015年被称为是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滴滴、Uber 等拼车的软件是如日中天，厮杀激烈，开启了多轮融资。而如今共享单车成为了2017年的投资新风口。我们再转回到2016年，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据统计，中国大陆的移动直播平台将近200家。随着监管的加紧和用户存留率较低，除了虎牙、花椒、映客等头部的直播平台依然在独立运营之外，直播已经变成了一种内嵌式视频工具，进入了洗牌期。2016年除了直播元年之外，还被称为VR虚拟现实元年。 伴随着谷歌、Facebook、暴风墨镜等相关的应用产品问世之后，发展了80多年的虚拟现实技术开始有了产业化发展的势头。只是现在我们还是活得比较现实一点，所以 VR 依然在探路期间。2016年，马云的一场演讲更是让新零售的概念火了。关于线上线下的融合、消费升级的新零售风头也被巨头、小创业者以及资本所追赶，便利店和奶茶店成为了小风口。过去一年的元年说还有很多，其实每一个元年都是一个风口，但是风口论引发的争议一直是不断，不管是创业者也好，投资者也罢，寻找顺势而为的风口一直都在进行当中。先有朱子孔明，才有东风可借，我们应该做追风者还是等风来，亦或是逆风而行呢？这里是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关于风口论，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参与节目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Shine.

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喜欢，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紧握。岁岁年年，年年月月，长久的爱恋，一起分分秒秒，日日夜夜，一样有感觉。和你忙忙碌碌，庸庸碌碌，平淡也情愿，我们风风雨雨，生生世世，爱到最极限。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在一家餐馆里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广州的一位老人在餐馆当中独自吃饭，但是吃着吃着却请求和陌生人一起拼桌，他说只是想要有人陪他吃一顿饭。跟他拼桌的女孩不仅十分乐意，还主动地跟他分享食物，陪老人聊着家常，吃饭的时候非常开心。可是到最后，女孩却感触地哭了。她说看到这样的场景，觉得爸妈在家同样没人陪。每一个在外的年轻人，或许都因为自己的工作忙碌而忽略了跟家人的联系，但是千万要记得，在家里永远有父母在牵挂着你。如果有时间，记得回家看看。 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像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七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不误，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 5173-8851。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2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哦。 活动详询5175-2211。 经典9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亲戚像是给我哦赞扬。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Baby 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 这里是 FM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4月11日上午，北京市住建委、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网信办联合约谈了15家发布房源的信息网站，对于网站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代理房地产经纪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提出规范要求，各网站必须要在12日的24点之前撤下明显存在违规信息的房源。停车难、停车乱、停车管理不规范。作为一座大型的城市，北京近年来也是饱受着停车之苦。而近日，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也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北京也将为停车立法。根据北京市的相关部门透露，经过相关的法定程序，该条例将争取在今年出台。4月10日是医改新政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各个医院都迎来了就诊的高峰，全市门诊量达到了76万人。北京医改分开综合改革实施3日以来，各医疗机构运行平稳有序，而运行的情况基本也符合预期，社会反应非常良好。主任医师号就诊的人次与去年相比减少了48.2%。二环边上体量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望潭棚改今年7月有望启动拆除工作，而在5年左右的时间，一个商业教育资源配套完善、优美宜居的现代城市小区也将会亮相天坛南侧。 些情绪河川时空泛滥摧毁然后冷战，当犹豫又起了几公尺是到了 下，不知情的下。

程要开始，哦，这是第一次，爱一个人爱得如此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顺子其实是一个北京女孩，她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四岁的时候就被母亲要求学习古典钢琴。家人的逼迫对于日后的顺子来说当然是一种幸运，毕竟那是音乐的启蒙。但是长大之后的顺子却很少再上台弹钢琴，原来小时候每次上台弹琴他都会被很多人盯着看，而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他自称是有钢琴恐惧症的。此后他则转战歌坛，再也不想碰钢琴了。六岁的顺子跟全家迁到了美国，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张爵士专业的毕业证书是他在美国的最大收获。23岁时，顺子来到台湾，签约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第二年就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顺子》同名专辑。现在来看，这张专辑是注定要横扫各种奖项的，因为他的音乐品质相当高。在1997年的台湾乐坛，还很少有人唱 R&B， 尤其是女歌手，而顺子婉转的灵歌唱腔，让人们真正了解到了这种诱人的西洋曲风。整张专辑当中，顺子都是在秀自己的歌技，她的声音很甜美，有种泉水中甘甜的味道，那种九曲盘旋一般的旋律会让人联想到玛利亚凯莉或者是惠特尼休斯顿，但是顺子却又将 R&B 融入了本土的特色。顺子的星途是很坦荡的，上天总是会给有天赋的人偏爱。1998年的专辑 I Am Not A Star 让他一举夺得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和最佳作曲两项大奖，成为世纪末最受瞩目的华语歌手之一。这其中有一首歌曲叫 April 5, 1969，现在大家都管这首歌曲叫写一首歌。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歌曲写一首歌。

是去森林，落叶声音，停不住我们的关心。就算是世界要崩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